最近南朝鲜各阶层人民进一步大力展开抗议斗争，表示反对美国的萨德部署活动，阻止萨德部署全国行动。进步联代、参与联代等各阶层市民社会团体把撤销萨德作为最优先的清算恶弊任务提了出来，并奋起投入了斗争。五大宗教团体也成立争取撤销萨德宗教徒和平联代，并积极配合于此。在首尔，市民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展开了反战、反萨德、1000万名和平行动等斗争。文学界人士以反对萨德部署、热爱和平的作家的名义举行了记者会。同胞报和网报民众之声最近发表社论，表示谴责军部集团一直隐匿追加运进萨德发射台的事实等，犯下滔天罪行。另外，美国的前职教师等世界各国的102名国际和平活动家也最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保障朝鲜半岛和平，并对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表示支持。